在人群之间，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你享受在你的身边，天天看你的笑脸，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 这首歌来自孙楠的《缘分的天空》，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这里是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我是彤彤， 我是慕言。 嗯，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众心闪贷金融的张总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款全新的金融产品。来，张总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众心闪贷的张卫勇。 来，张总给我们听众来说一下呗，这个全新的金融产品是什么呢？ 咱们那个全新的产品是叫车底贷的追加贷。 车底追加贷。对，车底追加贷。 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样哈， 太清楚哈。 那这样哈，我理解一下哈，这个车底追加贷，车底是抵押车的意思吗？张总， 是咱们这个是主要是押手续。 押手续。 对对对，手续的就是咱们的那个机动车的登记证。 那这样，张总，您先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这个车底追加贷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咱们这个特点呢是不看车值。就是比如说咱这个车呢价值50000块钱。然后呢咱们车款是放的是85成。85成呢就是50000的话说就是放到44000。就是车值能放一个44000，然后呢只要你是北京牌照或者上海牌照，就可以再追加一个10万。 哦，我明白了，这个车底追加款的意思就是说抵押车的手续，然后呢只要你是北京跟上海的牌照的话呢可以追加10万，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就是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我这个车呢车值款值40000块钱，那我是北京的牌照就可以加10万。 对对对对对。 对，那这样的话我是把我的车抵押给您吗？还是一个 就是这个就是还是押这个机动车行驶证，然后那个然后押完那个行驶证之后呢就是等于再追加一个10万的信贷。 等于就是我把我的行驶证抵押给您，但是这个车的话呢我还是可以开走。 对对对，车照开。对对对。 这个金融产品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市场上还真的没有。 对对对，这是咱们那个新推出的一个产品， 比较新颖的哈。 对对对，因为像很多的我所了解的这个贷款公司哈，它只做房本的这个抵押，很多车抵押他们是不做的，而张总这儿的这个新的产品呢是车底追加贷。车底追加贷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的这个机动车的行驶证抵押给这个公司，嗯，然后呢车呢我还是可以开走的，嗯， 还可以开， 对对 对 对，车是照开的，嗯，对对， 然后呢只要你是北京上海的牌照可以追加10万， 嗯，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哦，嗯，非常好一款产品哈。嗯，那这样张总咱们的电话是多少呢？如果有听众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 啊，咱们的电话是186-0199-0299。 186-0199-0299哈。如果听众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哈。电话呢是186-0199-0299，也是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张总呢来介绍的是这个产品呢叫做车底追加款，可以用五个词来总结一下呢，就是钱拿走，车你也开走，不押你的车，放款也非常的快，而且呢还追加贷。追加贷意思呢就是说，车呢，把车的这个行驶本抵押给我， 对对对， 然后呢只要你是北京的牌照或者上海的牌照的话呢，可以追加10万块钱。 对对对，就这意思。 嗯嗯嗯，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金融的产品了哈。 嗯， 那张总，我有个问题哈，那这样的话，的利率会不会很高呢？ 嗯，咱们那个综合利息是1.03。 综合利率是1.03，可以说是等额本息，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等额本息是1.03，对对对。 嗯，那比如说这个，它可以做多长时间呢？ 嗯，咱们这个一般就是分36个月，就是3年。 哦哦哦，那我可以提前还款吗？ 对，咱们这个产品可以6个月还款，提前还款，就是到6个月的时候没有违约金，当然你可以3个月还款。3个月还款的时候可能要产生一些违约金，因为咱们， 哦，产生一系列的费用问题了。 对对对对， 那这样张总，咱们这个众鑫闪贷金融除了这一个车底追加款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贷款项目吗？ 对，咱公司有很多产品，就是主要以这个像这个信贷吧，信用贷款，然后抵押贷款这块为主的。 对对，可以说是做得很全面的哈。 嗯， 那么电话呢是186-0199-0299哈。如果听众想要贷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哈，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一下，186-0199-0299，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稍后呢节目当中呢张总还会把这个车底追加款给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香，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

这一首歌来自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莫言。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哈，请到来自众星闪贷金融的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是一个全新的金融产品哈，叫做车底追加贷。那这样哈，我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呢，我们平常的这个抵押的话呢，是把你的车抵押了，然后钱你拿走，车你是不能开走的，对吧，张总？ 对。 普通的这个车抵押。 对 对对，甚至呢，这个还会给你把这个车的价格打个八折，甚至七折给你放款。 对对对， 对吧？而咱们这儿呢，这个车抵押呢是不影响你 开 车，车你照开， 对， 钱你也拿走。 是是是。 对对，不押车，放款还快，而且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但是这个有个前提条件哈，您的这个车呢必须得是北京牌照或者上海牌照才可以，对吗，张总？我说的 啊，对对对，你说的比较那个详细了。 那这样呢，我们是抵押的呢，虽然说你这个车是照常开走的，但是需要把你这个车辆的登记证书，也就是开车人士俗称的大绿本儿，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抵押给这个公司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这样啊，张总，我有个问题了。那咱们这个车底追加贷对车辆有哪些要求呢？并不是说什么车都可以吧？ 对对对，咱们这个对车辆的要求是，2010年以后上牌的车 就可以， 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个要求，硬性要求是12万公里以内。 哦，就是如不符合的话呢，就是需要您来打电话进行咨询了哈。 对对对对， 还有呢？ 还有一款就是新车购买的时候，你新买的车，然后一个月以内呢，就是可凭那个咱们那个购车发票，直接就贷一个85成。 啊，直接凭发票就可以了哈。 对，就是新车就在一个月之内的嘛。 来，我来总结一下哈，张总意思就是说呢，来办这个车底追加贷，车辆也是有要求的，并不是说什么车都可以哈。要求呢是在2010年以后上牌的车辆就可以了，还有呢是行驶在12万公里以内的才可以，还有呢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新车购买时间在一个月之内，可凭车辆发票的价格直接贷85成。这个钱数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很多这个公司呢会把这个车打个八折，甚至七折，甚至六折这样的一个折扣价格哈，就是非常低的了。 对， 那这样张总哈，比如说我符合的这个规定了，那我要去办这个手续的话很复杂吗？ 这个手续呢也不是很复杂，就是只要你提供一下那个半年的流水，然后身份证、驾照、行驶证，然后大绿本，还有就是车的保单然后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通俗了啊。 意思呢就是说要把这个车辆的登记证书抵押给张总就可以了哈。 对对对对，咱们主要是因为那个除了绿本之外呢，就是要一些咱们个人的一些资质，比如说流水，就是说必须咱有偿还能力嘛。 啊，对，工资卡是吧，是指。 对对对，就是我这里边呢，就是说比如说是一个月，我的打卡工资是10000，然后呢我给你贷了20万，然后就是我分了36期还，然后每个月还多少钱，就是你肯定要留够充足的能自己生活的嘛。 那这样张总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比如说我现在有一辆北京牌的车，我申请这笔贷款的时候都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呢？ 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行驶本发给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做一个初审的评估，评估完之后呢，比如说那个评估的价格您很满意，然后呢就是把这些需要的材料准备齐，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终审的价格，终审价格呢就是把你的初审价格再加追加的10万放到一起，加起来的价格是终审的价格。然后这个终审价格出来之后，如果您认可，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到这个车辆管理所去做这些手续，做完手续呢咱们是4个小时之内放款。 我明白了，可以说手续流程还都是非常简单的。 对， 说呢，只要是你这个车有正规的手续，有一定量的这个是北京牌照或者上海牌照的，就可以追加这个10万块钱。好，如果有听众对这个全新的金融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呢是18601990299，18601990299，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这是一个全新的金融产品哈，叫做车抵追加贷，意思呢就是说钱你可以拿走，车呢您还开走，不扣您的车，放款还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只要您是北京的牌照，就可以追加给您10万块钱。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您这个车只值1块钱。而且呢，您是北京牌照，我们就可以给你10万加1块钱，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张总？ 就这意思，是。 好好，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呢是18601990299，18601990299。好，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呢，张总还会把这个金融产品来给听众做详细的介绍。好，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

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王菲演唱的《又见炊烟》，这里是有机生活哈，正在直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众星闪贷金融的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是一个全新的金融产品哈，叫做车底追加贷。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我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哈，意思呢就是说，车你是不需要抵押给我们的，车呢你还照开，钱你还拿走，放款也是非常快的。这个追加贷呢，就是说，比如说您是这个北京牌照或者上海牌照的，还可以给您追加10万块钱，对吗，张总？ 对对对。 那这样，张总，咱们来做个比较吧，哈。这样，咱们来跟这个个人的信贷做一个比较，好吗？ 咱们比如说，通常咱们市场上边这个信贷吧，信贷产品呢，可能需要一些资质，比如说那个社保、公积金、打卡工资，然后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那个需要有保单，就是商业险的保单之类的， 对对，银行流水等等的哈。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咱们这个信贷产品呢，它这个利息呢，相对而言呢，就是也是比较高一些的，就是1.56%-2.78%。 可以说个人征信贷的话需要的手续很多，而且呢利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月利率就很高很高，而且呢如果你这个征信值不好的话，人家是不贷给你的。 对 对， 哪怕你信用卡有一次两次的逾期， 对对 啊，这样的话说人家可能就就会界定你这个征信有问题， 对对， 还款 能力有问题，对，所以人家会不贷给你。那么我们这个车底追加贷呢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对，我们的门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了。那这样张总，咱们再跟这个普通的车底做一个比较呗。 可以。咱们那个产品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看你的车值，比如说你的一个车只值5万块钱是不，然后我再给你追加一个10万，就是能贷到15万， 哦， 就是已经超出了你车的价值。 还有呢，比如说我这个车哈值200万甚至300万，这个价格会有上限吗？ 对，咱们这个放款是没有上限的，就是说比如说您车值200万，然后咱们放到85成就可以放到170万，比如说您的车值500万，那咱们的上限也是85成，就是上不封顶。 然后再加这个，比如说我是北京牌照，还可以再加10万。 对对对对， 非常好的一个金融产品啊，也是现在市面上没有的，咱们可以说是独一家哈，叫做这个车底追加贷。如果有听众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微信手机同号哈，18601990299，非常好记啊，18601990299，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这个全新的金融产品呢，叫做车底追加贷。总结呢，大概的特点就是呢，钱拿走，车印照开，不抵押车，放款还快，只要您是北京牌照或者上海牌照，还会给您追加10万块钱，门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低了，利率也是很低的，是吧，张总？ 对对对。 那这样，您来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还款是怎么样还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几种呢？ 咱们那个还款方式呢？主要是两种，一个是等额本息，等额本息呢月息是综合利息是1.03%，然后可以分3年，就是36期，然后到6个月以后还款就是没有任何违约金了，就是说比如到半年的时候我周转开了是吧，可以一次性还款，然后后边的利息就没有了。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是先息后本， 先息后本就是先交利息，每个月来交利息。 对对对，就是每个月你只需要还息就行了。这个月息是2.5%。 哦，稍微会多一点点。但是这个2.5%也比这个很多的个人信贷要低很多。 就是说，比如说咱们需要临时周转的话说呢，是需要这个2.5%的也可以。然后这个就是说，你可以随时还款。就是说我用一个月可以还款， 用三个月也可以还款，就是不限定的。嗯， 好，我明白张总的意思了哈，就是一个呢是等额本息，是每个月利息加本金一起来还的，这个呢可做三年36期哈，这个呢比较适合您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的了。还有一个呢是先息后本，这个是比较适合这个急用钱的。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比较适合急用钱的。您说您一个月、两个月就能还上的话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先息后本这个还款方式的。也可以说这一款的这个车底追加贷，是无论是从这个产品呀，还是为从客户考虑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全了哈。嗯，那这样，张总，咱们这个比如说我已经符合咱们这个条件了，那要走的流程很复杂吗？ 啊，流程很简单。 很简单，嗯 嗯嗯。 那都什么样的流程呢？ 啊、 来给我们听听。 流程呢，就是说、 哎， 先把您的那个行驶证发照片给咱们的工作人员。 嗯嗯。 工作人员可能会要先做一个初审。 嗯。 初审完了，肯定给一个额度。给完额度呢，然后如果您同意的话说，就是把所有需要的材料准备齐，然后我们需要工作人员跟您的人车合影，然后出一个终审额度。 嗯嗯。 如果终审额度您同意，然后就是签约。就是到那个咱们的车辆管理所， 嗯嗯， 去做一个抵押登记。 对，这个是需要的是车辆登记证书， 嗯、 也就是开车人是俗称的大绿本儿。 对对 对 对, 对， 嗯嗯。 抵押完呢，基本上呢，咱们是4个小时之内肯定都是放款的。 嗯。 但是如果要遇到这个，比如说咱们抵押的时间比较晚，比如说4点放款吧， 嗯， 然后咱们可能是5点半下班了，然后这个时间可能就是明天。第二天的上午就给您放款、 所以说这个放款的时间客户们是不用担心的了，对，一定会尽早的来给大家来放款、对，无论是这一款产品呢，无论是从客户考虑啊，还是它这个产品的本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了，也不需要像个人信贷那么麻烦，需要那么多手续，也不是像那种普通的车抵押，是您不能开车的，车是抵押给这个公司的，您只能拿钱走，而我们这个叫做车抵追加款的是车您还照开，是不抵押您的车的，而且呢只要您是北京和上海的牌照，还会多给您10万块钱，叫做追加贷哈。如果有听众对这个产品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18601990299哈，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进小段的广告，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呢，张总还会把这个产品来给听众做更详细的介绍。 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当爱已成歌，

来自苏慧伦演唱的 Lemon Tree。 欢迎回来有机生活哈，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哈，请到来自众鑫闪贷金融的张总来给我们听众分享的是一款全新的贷款产品哈，叫做车底追加贷。这个车底追加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呢就是说，不抵押您的车，车你还照开，放款还非常的快，钱你拿走，而且呢只要您是北京牌照和上海牌照的话呢，还会给您追加贷10万块钱。哎，张总，我有个问题哈，那比如说我是这个河北的牌子啊，天津的牌子，就不可以追加贷吗？ 对，那个陆续咱们公司会开通这个像天津河北的一个城市。 哦， 目前咱们只针对北京和那个上海牌照。 意思就是说呢，目前只针对北京跟上海的牌照。那么在以后的时间内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开通，比如说天津啊，这个河北的一些牌照哈。如果有听众对这个车底追加贷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18601990299。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哈，来把这个手机号来这个收藏一下，如果以后有贷款这方面的业务的话，也可以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18601990299哈。哎，那张总，我有问题了，那这个车底追加贷对车主有哪些硬性的规定吗？ 对车主的硬性要求呢？主要是那个必须是有这个打卡工资。不是说非得打卡工资啊，就是流水也可以。就是说每个月的进账和出账呢，必须有一些数字。 对，这是能要证明一下你是否能有这个还款能力。 对 还有呢，其实说白了，我们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非常低的了。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相比个人信贷的话呢，对这个个人的征信问题是要求很严格的，而且呢还要求你这个有没有还款能力啊，而且个人征信的利率是非常高的。而我们这个车底追加贷呢，总额本息月息只有1.03%，可以说是超低超低的了。那跟普通的车底呢做比较的话呢，我们是不抵押您的车的，我们只需要拿你这个车辆登记证书去到这个车管所来做相应的这个手续就可以了，是吗，张总？ 对对对。 可以说手续也是非常的简单，而且放款也是非常的快的。刚才呢，张总也说到了，说想给我们听众来一个小的提示，是吗？ 对对对。 您说。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咱们的那个个人征信呢，应该大家要珍惜一下。如果那个比如说咱们那个信用卡晚还了2天，可能大家来说 觉得没关系， 觉得没啥关系，是吧？但是那个银行可能会给你记录一次逾期记录。然后咱们那个逾期记录一多了情况下呢，就是在征信上边会有一个黑名单。黑名单时间长会有一个会有法院的起诉，起诉完了之后呢，如果还不了这个款，然后就会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如果列入失信人名单呢，那将来咱们坐个高铁啊，坐飞机，这都是不允许的。然后住宾馆也可以，就只能住那种 平价的 那种。就是说那个通俗一点，就是限制高消费。 可以说这个征信还是蛮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平常都在用的这个支付宝里面有这个蚂蚁花呗、蚂蚁借呗，您只要是这个晚还款1天2天都会给你记录的，所以说呢这个个人征信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张总，节目的最后了，再把这一款产品再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呗。 可以。 对，车底追加贷。 对，咱车底追加贷呢，就是再重复说一下啊，就是说不看咱们车的价值，就是比如说咱们那车是值5万块钱，然后我们是按85成放款的，就是放的是44,000。然后呢，我们在只要您是北京牌照或者上海牌照，我们再给追加一个10万的信贷。 可以说也是一款全新的金融产品了哈。如果有听众对这一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 186-0299 186-0299。那么这一款全新的机油产品呢，门槛是非常低的了。比如说，就算您的这个车只值一块钱，但是您是北京牌照，我们就会给你10万加一块钱，是一款非常好的机油产品了。那这样，张总，这个办这个手续麻烦吗？ 咱这个手续相对来说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了。大概都需要些什么呢？ 大概需要一个就是手续这块吧，主要是那个看咱们一个公司流水，就是打卡，就是银行的银行流水。 对对对，很简单的。 然后那个身份证、驾照、行驶证，然后那个大绿本、 对，就是这 个 车辆登记证书。 对，还有咱们那个商业险保单。基本也就是这些东西。 对，都这都是一般的有车人士都应该有的东西了哈，就说行驶证啊、驾驶本啊，包括这个车辆登记证书啊，俗称的大绿本，都应该是很常见的东西了，很普通的东西了，门槛也是相当低的了哈。那么这一个产品呢，叫做车底追加带，用五个词来形容呢，就是不抵押您的车，您的车呢还能照常的来开，放款呢非常快，一般在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放款了。钱你拿走，只要您是上海跟北京牌照，我们还会追加给您10万块钱。一款全新的金融产品，如果有听众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是186-0199-0299，很好记哈，186-0199-0299，微信手机同号186-0199-0299，欢迎所有听众来打电话进行更详细的咨询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因为张总不能给所有听众都做一个解释哈，我们这也是根据不同的客户会有不同的这个制定方案的，是吧？ 对对对。咱们车底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30万以内呢不看征信的。 哦，30万以内的是不需要征信的。 对对对对对。 30万以上的话呢，可能需要一些手续的问题了。这个是如果有听众来打电话进行更详细的咨询吧，186-0199-0299，186-0199-0299，也是微信手机同号哈，186-0199-0299。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哈。最后来感谢张总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听众分享了这么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叫做车底追加带哈。来，谢谢张总。 不是我， 张总，我说紧张哈，那我 不是我紧张，我说你说，我，还能说那是吗？ 那可以说， 就是公司还有其他的金融产品，如果有咨询有那个资金需求，请拨打我们的那个服务热线， 对， 详细咨询。 好，电话呢是186-0199-0299，186-0199-0299。好啦，我们拜拜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灯光与影快要开始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

寂寞住在隔壁，我们爱得太过用力，用力拼拼凑凑一个也许，也许幸福住在隔壁，我们还差一点运气，相爱姻缘不是那么容易。小心翼翼承受那些不安，好困难想要放弃，到这里变成一道是非题，还有什么意义？不是有意凸显我们的距离，怎么会突然变得话不投机？不是有意凸显我们绝对需要更多勇气。过去寂寞住在隔壁，我们爱得太过用力，用力拼拼凑凑一个也许，也许幸福住在隔壁，我们还差一点运气，忘记我们曾经走在一起。过去寂寞住在隔壁，我们爱得太过用力，用力拼拼凑凑一个也许，也许幸福住在隔壁，我们还差一点运气，遗憾不能变成你的猫咪。 98年彭羚演唱的《住在隔壁》，歌词当中说，我们爱得太过用力，用力拼拼凑凑一个也许，也许幸福住在隔壁，我们还差一点运气，相爱永远不是那么容易。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因为投入常常用力过猛，好像催菜的时候你不要去说快点上啊，你应该说不要了，砍价的时候你不要说便宜点嘛，你应该说再看看好了，挽留的时候呢，你应该说啊，你走吧，别这样啊更管用，所以留不住的东西呢，你用力把它往远处扔，这样呢没准撞到什么东西它就会弹回来，而如果它没有回来，那说明它不是你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三个字叫手放开。 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真正看清变化，认真正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手

这是由陈淑桦演唱的《流光飞舞》。白蛇传经由那个为电影而写小说的李碧华操刀改编，鬼才徐克导演指导，给这则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赋予生命之后，有了另外一番新意，改名为青蛇。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当爱已成往事，霸王别姬的主题曲。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尽管这首歌曲被称为是李宗盛的招牌歌，但是李宗盛曾经的爱人林忆莲两个人的合力搁到张国荣面前呢，还是让看过了《霸王别姬》的人感到稍逊一筹。《霸王别姬》是张国荣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戏，也是人们能够真正意识到他人戏不分的一部戏，所以他的歌声呢，已经超越了原唱李宗盛林忆莲那种简单的男女感情，有点孤芳自赏，但是流露的更复杂的情怀呢，很让我们感动。现在看来，这首歌《当爱已成往事》仿佛成了张国荣一生的写照。 多少人爱你一流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一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中梦。

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你不是真正的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